并不沉迷这场游戏。更喜欢在人群中扮演自己，当他说到激动的时候，手就握成两个拳头。哦，像一个得了胜利的拳击手，从不看过去。微信

手。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

谢你如此精彩，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，其实都是片刻也留恋片刻的永恒，但愿这漫长 好。

身荧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。我情都还不开，我的衬衣如雪，捧着杨树叶落下，眼睛先不讲，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。人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深夜重阳，轻描时光漫长，长夜无香，数不尽的流年，似是而非的脸，按你的故事对我讲，就让我笑着泪光。是不是生活太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 高耸的海洋，你假装看透了生活，只是和最初举手礼动，也期待一场相遇，不会醒来又分离。如果你说别再出发，他会杀死过去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只是悲欢离合的梦啊。相信吧，相信吧，听他唱完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只狗，在垂涎自由的你，在你的笼子里陪着你衰老。就算孤岛已没有四季，也没人提及你的美丽，我还是要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，你在你的未来双鬓斑白。所有那些过往悲伤的离别，在与你无缘，有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 那野花朝着你开放，清风拂来阵阵淡淡的清香，远处的闪电像巨人一样沉默朝前走。你别回头，阳光暖暖洒在忧郁的胸口，而这里不再像昨天那样的坚强。下一下一

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人过往人退脚，眼前留少不及你有原始的美少，那松土尽了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该原是条鱼游离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浮桥，若等霜雪雨来到换你雨寒的好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不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，是否曾经人未曾年少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我该

清美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实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，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？生活已陷入执意面望，每个人择时而亡，心中那孤望纸上刻下，辗转而成一张床，如常安抚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。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切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事故大都如常。你说不再虚设远方，诚然才理解我为远方。Don't smile.